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挤塞。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凤地轻铁站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河苑车多。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另外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今年的六月开始，环保署逐步地移除在市区的路边回收桶。听众刘小姐， 每一次抌清洁工人呢就放在垃圾桶倒走，就好嘥心机。 听众关先生， 我哋话垃圾桶不是冇用，不过我哋做得不好，但系点样再做得好啲咧？真的要各方帮你谂谂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坤叔话戒毒容易，持手难，但系几难都要做噶。 你就要离开善道会咁，你又去食翻，冇意思啊！就算你唔食，你都冇嘢做，喺旺角周围荡啊，你荡到啲人又去搵份清洁啦，其他嘢自己会谂到呢啲嘢。你戒呢啲系靠自己嘅，戒啊易啊，手就好难。 想听更多佢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道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2月2日，专家建议成人打四针新冠疫苗半年后可选择打第五针。 新增10137宗确诊，再多15名患者离世。 两国太前机组人员违反防疫规定外出罪成，各判囚8周。 日本政府要求全国民众节约用电至明年3月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疫情方面，破万宗啦，寻日公布咧系新增10100多宗嘅新冠个案啦，系九月初以嚟再次喺数字上面咧破万嘅。本地感染嚟讲有9000多宗，咁啊过去一个礼拜啦。在11月25日至12月1日，本地个案比起再之前一个礼拜是多了 8.4%， 输入个案就少了 1.9%， 阳性个案和住院的数字都是持续上升。咁啊，見到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都提到啦，現階段咧就話喺收緊同埋放寬呢一啲嘅措施咧，都話難以去講啊，即係如果去講嘅話咧，都係一個唔係一個明智嘅承諾啦。亦都提到話，若果公營醫療系統超出承受能力，或者需要大量調整服務嘅時候咧，去處理一啲新冠病人咧，就可能會收緊防疫措施。不過佢都講到話啦，唔會因為堅持不走回頭路咧。而令到市民傷亡的，就講明話唔排除基於新冠以外的因素收緊。新冠以外有啲乜嘢因素可能會導致一啲措施會收緊呢？佢提到話加拿大受到新冠、流感以及係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三重夾擊，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或者受到其他因素所致，暫時評估咧就未有呢個需要嘅。不過，所謂的其他因素是否包括流感呢？流感的情況是怎樣呢？整體的情況都想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講一下，無論新冠和流感，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蕭立文，早晨。 早晨，梁子超醫生，先講那個破萬宗的數字，怎看整個疫情的發展，是否都會繼續上呢？又會去到何時才會有一個回落的情況呢？ 我們今次那個的疫情那個反彈呢，最主要都是由於那個免疫衰減呢引致嘅， 咁尤其是咧係對嗰個 BA.2 嗰個系列，因為我哋嗰個嘅大型爆發咧，主要都喺今年嘅二三月咧，距離而家時間比較長咧，咁就算由嗰個自然傳播嗰個嘅免疫，而家都開始衰退緊啦。不過咧，如果我哋睇翻實際上嗰個嘅整體數字咧，其實就係話，兩個禮拜前佢最高嗰陣時候咧，係以每個禮拜咧係增加個本地個案咧係 35% 嘅，但係你到琴日咧，佢只係增加咗咧，譬如係本地個案 9%， 而入面嗰個主要帶動嗰個咧係反為係一啲嘅 BA.2 嗰個系列咧，佢最高嗰陣時候咧，譬如你兩個禮拜前咧，其實佢最高峰去到每個禮拜咧，是增加超過是一倍的，是 125%。 咁但係而家呢，譬如話已經係跌到呢係少過三成一個禮拜。而呢個BA 即係話五同埋四嘅系列呢，嗰個反彈比較溫和，雖然佢仍然係主體呢，佢最高都係譬如 25%， 而家跌到呢係 3% 到啦。如果呢個趨勢持續呢，我哋應該可能嚟緊嘅兩個禮拜佢有機會會見頂嘅。咁同埋如果我哋睇返呢，就係話我哋雖然嗰個老人院舍嗰度呢，佢嗰個重新感染呢你超過三成呢，這個最主要因為老人家呢大部分感染呢同埋打針都比較早，同埋呢就是話佢哋咧嗰個免疫嗰個反應咧，就是話比較係差咧，就冇咁持續啦。咁但喺個整體我哋個社區嚟講咧，其實嗰個感染嘅即係二度感染咧，其實都係大約係4%左右到啦。咁呢一個相對我哋人口入邊咧，係有呢、這個譬如話接近三成咧，係已經確診咗咧，仍然有一個好大差距，因為我哋嗰個群體免疫仍然都係仲係保護緊，即係話大部分嘅人咧。而事實上，如果你睇翻個污水咧，佢個污水嗰個陽性比例係升到係相對高嘅，而係相對我哋確診個案係高。呢、這個亦都係反映咧，其實嗰個病毒喺我哋個社區度流行嗰個嘅，譬如話嘅，令到好多人受到暴露咧。其實可能是遠高於而家我哋咧係確診嘅數目咧，咁當然呢樣嘢亦都反映到咧，即係話咧，其實有好多暴露緊嘅人咧，其實佢哋未必即係能夠真係話見到有病毒啊、抗原陽性啊而確診，但係都有一個免疫補充啦。呢樣嘢都會令我哋嗰個嘅疫情咧有機會咧係會係即係話喺嚟緊嘅一個唔係太長時間咧跌翻落嚟，但我哋要小心又要睇睇咧嗰個即係 XBB 啊同 BQ1.1 咧，佢而家嗰個唔係主導我哋嗰個反彈，因為佢只係得2% 左右，但我哋都要小心睇佢會唔會咧係喺嚟緊段時間咧係嗰個比例急升啦。如果呢個情況唔出現咧，其實嗰個我哋應該都會喺個短時間內咧，佢有機會會見頂係回落。 Okay. 而嗰個死亡嘅個案入面咧，點解我哋最近好似係相對嚟講係急增咗咧？最主要就係因為咧，由確診到嗰、那個譬如話係致死咧，好多時有成兩三個禮拜嘅滯後。如果我哋嗰個個案咧係由我哋譬如11月初到咧，每日入面咧可能係4,000-5,000宗嘅本地個案，而家去到8,000-9,000宗嘅本地個案咧。咁呢一個咧，其實係反映嗰個死亡率嗰、那個，即係死亡嘅總體數字。個死亡率其實冇乜特別升嘅，而個整體數字升係反映個個案升，同埋反映個院舍入面咧嗰、那個本身嘅入院嘅比例咧係增加咗。嗰啲老人家好多有長期病患咧，亦到呢邊嗰個問題咧係比較多嘅啫。 針對頭先你提到院舍，話二次感染都係成三成幾啊，安老院舍呢一、這個有冇啲咩特別建議或者有啲措施院舍要留意咧？ 嗱，其實我哋最主要就係話一個院舍嗰度嗰個今次嗰個問題咧，係一個因為個免疫衰減嘅問題。咁我哋一定係靠乜嘢咧？我哋唔想佢哋靠個自然感染咧，而令到佢哋咧係大部分發又再咁暴露過咧，你又有好多嚴重個案出現咧，我哋唔想見到咧。咁一定係要靠疫苗噶啦。由於佢哋入面咧，大部分人都係未打第四針嘅，咁其實都係要盡快打第四針啦。 咁同埋咧，你啱啱琴晚咧，我諗嗰、那個即係話你嗰個科學委員會咧，咁佢都係個建議入面咧，其實呢啲嘅院舍入面咧，其實佢哋第三、第四同埋第五針咧，其實都可以咧係使用個二價疫苗咧，因為二價疫苗咧匹配我哋而家嘅一啲嘅變異病毒係比較好咧，佢係提供嗰個保護咧係應該係會比較好啦。咁同埋咧就係話，佢可能咧係對嗰個嘅傳播咧都會有一定嘅一個嘅話幫助，可以將佢減低。雖然佢唔能夠真係話咧係真係太有效咁樣完全阻止佢傳播，但係都會係將個傳播都可能會有一個即係話幾個月內會有減低，同埋咧佢亦都對個嚴重病嘅保護應該相對好嘅。咁當然咧，就係話有啲人可能係話，譬如話係擔心嗰、那個，譬如話係比較新啊，但係其實都唔需要驚嘅，因為咧佢最主要咧就係話咧，佢都係有埋舊嘅一個嘅疫苗咧，其實有兩個二價，而另一樣嘢其實佢都喺美國咧，其實都用咗數以千萬嘅，即係話嗰啲嘅成年人入面咧。佢嗰個副作用嗰個咧，同舊嗰個咧，其實冇乜分別嘅。喺個老人家嚟講咧，佢嗰個安全咧係相當好嘅。 嗯，頭先都講到啦，去到上萬宗啦，咁大家都問一個問題：社交距離措施有冇需要係收緊咧？見到副局長所講咧，就話如果公營醫療系統係超出個承受能力咧，都可能有一個收緊防疫措施。另外都提到一點，可能有一啲係新冠以外的其他因素嘅。佢特別引述到加拿大嚟講咧，就話受到新冠流感同埋呼吸道合胞病毒幾個嘅夾擊啦，流感而家嘅情況有冇機會都可能令到成個社交距離措施要收緊咧？或者用睇醫院嘅情況同埋睇流感嘅情況去作為一個收緊嘅指標，又點睇咧？ 嗱，我哋要面對一個現實嘅問題咧，就係話咧，我哋去到復常嘅情形之下咧，其實最主要嚟講咧，係控制我哋嗰個本地嗰個疫情咧。其實是靠我哋即係話累積落嚟嘅群體免疫㗎啦，而我哋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咧，你喺唔能夠清零嘅情況之下入邊咧，其實佢係對你嗰個最終咧係有幾多人係需要咧暴露喺個病毒度受感染而累積呢個群體免疫咧，其實冇一個特別嘅即係話嘅影響嘅。所以其實我哋都會預期咧，由於嗰、那個即係話群體免疫咧係會有一個即係話衰減啦，我哋都係咧係話要咧係用嗰、那個譬如話一個疫苗嘅一啲嘅加強劑啊個補充咧嚟到將個群體免疫咧係話係一方面咧就係、是、話增強啦，啊將個混合免疫，而另一方面咧亦都係保障我哋一啲嘅尤其是啲高危人士啊老人家咧。在那個病毒的自然傳播之下呢，是沒有一個就是說呢是嚴重病的發生，令到個醫療系統呢出現一個擠兑的情況。其實我們在這個階段來講呢，那個社交距離措施最主要都是說呢，是在有需要的時候呢，是將那個防疫情那個曲線呢是壓扁，而令到我們的醫療系統受到保護。所以我哋究竟係需唔需要收緊嗰啲社交距離措施，同埋即係話我哋可唔可以放寬呢？其實主要都係一樣嘢，我哋醫療系統守唔守得穩嘅啫。咁當然你嘅醫療系統入面呢守唔守得穩呢，亦都可能受到其他疫情嘅一啲嘅影響。咁就當然如果你話喺冬天度嘅我哋一啲嘅非傳染病啊，譬如你啲嘅譬如慢性肺阻啊，一啲循環系統啊、心肌梗塞啊，同中風嗰啲相對都高嘅入院嘅情況咧，我哋壓力係自然會大嘅。而另一方面咧，喺一個冬天嚟講，尤其是今年咧，因為全球入邊咧開始放寬咗好多嘅即係社交距離措施啊，好多地方冇戴口罩咧，嗰、那個流感咧其實係嚟得比較早，同埋咧係即係話咧係似乎咧嗰個流感咧係相對嚟講咧都係話咧係相對嚴重嘅，尤其是你睇翻加拿大嗰個嘅數據入邊咧，有啲係要比較令人擔心咧，就係話咧佢最近咧係發現咧嗰個本身咧嗰個入院嘅嚴重個案，細路仔嗰個嚴重個案咧，其實係急升嘅。佢而家嗰個幅度咧，其實都比以往咧，即係話流感嘅季節嘅高峰期咧， okay. 都係高嘅。咁尤其是咧，係五歲留下嗰啲嘅細路仔咧， 嗰個嘅入院嗰個嘅累積嗰個數目咧，係即係話而家係最高嘅，跟住就65歲以上咧。我哋香港都要小心，因為我哋咧喺過去3年咧，係由於大家咧都係戴好口罩啊，社交距離措施亦都做得相對好咧，我哋嘅流感咧差唔多係絕咗跡嘅。咁但係隨住我哋開始放寬翻嗰啲嘅旅，即係話旅遊咧。亦都好多地方咧，喺個病毒喺北半球出現咧，呢個流感咧，亦都好容易咧，係有呢啲個案會走入我哋社區。咁我哋嘅細路仔3年內冇暴露過咧，其實咧係話係尤其是一啲嘅好細個，尤其是3歲以下嗰啲咧，由於佢係未曾有過暴露，同埋有一個嘅免疫咧係水平係好低咧，佢哋一定要特別留意咧。是一定要盡早咧，係即係話打埋個流感疫苗咧， okay. 而避免咧，我哋喺呢個冬季入邊咧，又再出現一啲不幸嘅個案嘅。 明白，好，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嗱，李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新冠疫情之外，流感嘅情況都要留意住啦。咁嗱，其實疫情嘅影響之下咧，啲小學咧一路都係半日課嘅。不過早前咧，教育局就話如果全校或者個別嘅級別啦，嗰啲學小學生接種2劑嘅疫苗比例去到70%嘅呢啲小学咧，10月1日起，即系寻日起咧，就可以系恢复翻全日面授课嘅咁。根据早前教育局所讲咧，就话大约60几间嘅小学咧，寻日开始可以有翻呢一个嘅安排嘅全日面授课。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哋即系恢复翻全日面授课嘅情况啦。有小学校长孔慧成，早晨。 系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孔慧成校长，寻日嚟讲系咪你都系其中一间学校系恢复翻全日面授课？个情况又系点样咧？ 情況都好順利啊！咁睇到小朋友都開心嘅，咁樣。 但佢哋嘅適應係點樣？ 適應比我哋想象中好喎、雖然話1、2年班似乎佢未試過喺學校度食晏咁樣，咁但係我諗我哋之前都做咗啲功夫啦，即係拍咗啲片教佢哋點樣打開個飯盒啊，點樣準備洗手啊，食完飯之後點樣執拾啊咁樣。咁、那個情況係比我哋想象中理想嘅，咁當然我哋都有足夠嘅老師同埋義工在場協助住佢哋啦。 即係多咗義工嘅，本身係冇嘅，係嘛？ 本身而家年班本身都有嘅，咁、okay. 但係當然我哋會再加多一個，咁希望可以盡快幫到一年班嘅同學或者2年班嘅同學適應咁。 課時同課堂上面咧，全日面授課之後點樣安排呢、這個？ 我哋就每堂都加翻一啲課時啦，咁、那個課時主要都係攞嚟做動修嘅，即係話即係簡單啲講，即係主要攞嚟做功課啦。咁當然呢個做功課，因為有科任老師在場指導，咁其實某程度上就唔係淨係功課咁簡單，係一個即係教學嘅回歸啦。即係老師上堂教學咗啲乜嘢，即刻俾翻啲課業佢哋做，咁老師就會睇到啲同學個進度去到邊度，邊啲學得識，邊啲未學識，咁可以即場可以有一個回饋俾翻小朋友，咁、那個效果都相當好啊！ 即係呢個導修係每一堂之後就即刻有嘅時間嚟嘅，以前有冇呢一個導修時間，同埋幾長？ 以前我哋都想有，不過我哋知道因為特別半日嘅時候咧，咁老師都好珍惜嗰、那個。即係老師講書嗰個時間啊，咁樣啊，或者老師嘅習慣未必一定改得咁理想。咁但係因為試過咁少時間都教到書啦，咁而家當每個課堂嘅時數多咗嘅時候，咁老師係咪可以唔使用嗰啲嘅多咗嘅時數嚟教書，就真係可以100%俾到小朋友去做功課咁樣咯？咁呢個係幾好嘅一個改變啦，我相信。 呢個導修係每堂之後幾長嘅？會係半個鐘咁樣？ 其實都冇咁長嘅，就譬如你30分鐘嘅堂，我哋變咗35分鐘，其實多咗5分鐘都讀收嘅。咁當然我哋唔係淨係想5分鐘嘅，我哋想老師就算係30分鐘嘅堂咧，都應該留翻10分鐘讀收嘅咁樣。當然就係個別嘅老師啦。咁有啲堂我哋本來45分鐘變咗1個鐘嘅，咁嗰度多成15分鐘，咁嗰啲堂咧就會相當理想。通常嗰啲係主科嘅堂，咁嗰度做嘅相當理想嘅，而家做到讀收嘅咯。 OK， 即係拉長咗，但係有冇話特別分上晝同下晝嘅堂又有唔同咁樣嘅？ 咁呢個比較困難嘅，我哋盡量啦。其實而家下晝嘅堂咧得翻一堂嘅啫，即係得翻兩堂，應該一個連堂，即係兩堂。咁我哋有3、5日裏面咧，有2日已經係做咗啲跨學科啊，即係啲全方位嘅學習啊咁樣。咁剩翻3日就真係上一啲嘅學科嘅堂為主。咁希望即係呢個嘅

8:38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头先讲到有关于小学咧，都可以喺寻日开始有部分小学已经系开始翻呢个全日面授课啦。根据教育局所讲咧，至少有60多间咧嘅小学开始咗呢个安排啊。寻日开始，继续同咧小学校长孔伟成喺电话旁边倾啊。早晨，孔校长。 早晨。 头先提到五线嗰方面，因为你全日面授就会有五线几个环节嘅啦。因为之前有啲校长都话啊，要联络翻啲贩商啊，或者其他承办商，好似校巴啊嗰啲咧，其实都未必即刻有翻个服务嘅，因为喺疫情期间佢哋都有打击到啦，受到啲员工少咗啦。联络即系呢一啲嘅饭盒嘅供应商嗰方面啦，有冇一啲嘅困难喺度啦？同埋我想知以前学校都有小卖部噶嘛，试过到食嘢嘅时候，小卖部仲有冇运作噶？而家其实。 讲小卖部咧，因为其实咁啱我哋学校就冇小卖部嘅，我哋只有即系嗰啲食物机提供嘅啫，咁样吓，即系自助售卖机提供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冇咗呢方面嘅烦恼啦，咁样。咁至于你话饭商啊、校巴啊或者嗰啲课外活动嘅导师啊，咁的而且确系佢哋可能喺个短时间之内要转咧。个时间可能会啲困难，不过我谂就其实由教育局公布去到12月1日咧，其实仲有一个月到嘅时间嘅，我记得当时吓。咁当然你话我哋好人嘅就可能会谂究竟佢哋做唔做到啊？不过我谂我哋要有意志啦，做人或者要有士气啦。咁如果净系谂人哋做唔到，咁我哋就唔做啦。咁样就似乎唔系我哋做嘢应该有嘅原则啦。咁即系话。我哋可能諗佢會做唔到，但我哋點解唔去嘗試同佢傾下？佢可唔可以一個月之內做到咧？咁樣，咁所以我哋都係本住呢個心，即係同相關人士去傾，即係話我哋仲有一個月嘅時間，大家有冇信心一個月之內做到咧？咁樣，咁個反應都好正面嘅，因為我諗有啲喺生意上面啦，譬如你話食五線供應商。咁佢如果佢能夠12月1日做到，佢先可以做多咗2个月嘅生意。咁對於佢嚟講都有個誘因，係令到佢哋可以快啲。所以我哋唔需要諗係咪佢哋做唔到，我哋就唔做咧咁樣。咁嗰啲課活動導師都係咁其實就你要佢改個時間，咁其實大家傾下。咁我哋冇困難，我哋所有嘢無論校巴行得供應商課活動嘅導師，佢哋都能夠預期喺12月1日，即係1个月之內，佢哋都可以準備得到咁樣。 另外一个关注点就是话啲小一同埋小三嘅学生，因为之前都有啲可能真未试过全日面授课嘅，就话会唔会都同啲同学老师或者嗰个社交技巧方面咧，同以前嘅一啲小朋友去比咧，可能会差啲嘅咁。有冇观察到类似嘅情况咧？喺佢哋头先你都话佢哋都适应个全日面授课嘅，但系一啲社交技巧上面系咪有的确喺疫情之下可能有啲影响或者系差咗啲嘅咧？ 咁好多專家都係咁樣講嘅，咁但係我喺我哋學校就唔係太過明顯，即係話佢哋佢一年班嘅同學，佢今年個個戴住口罩，我都係識到佢哋2个月到咁樣，咁似乎佢哋都識得主動同你打招呼啊，主動同你傾偈啊咁樣，咁都開心，我見佢哋都開心嘅。當然我諗再細緻啲，人與人之間嗰個關係，佢哋始終戴住個口罩，佢哋睇唔到小朋友嘅即彼此之間嗰個表情，好多時都可能靠緊眼神啊咁樣去接觸去交流咧，可能真係會爭啲。咁所以我都想快啲全日制。咁如果都係全日制嘅時候，譬如我特別觀察到啊，尋日小息。小息嘅時間就會相對比以前半日就係長咗一倍嘅，即係可能以前3个字，而家變咗1.5个鐘咁樣。咁小朋友之間嗰、那個即係佢哋個交流啊，佢哋即係一齊玩個機會多咗，我相信呢個都有助佢哋嗰個社交嗰個適應啊。 OK， 好，唔該曬孔偉成校長，同你傾到呢度。孔偉成咧係小學校長，會唔會你都係啲小學家長咧？點睇有啲學校可以安排翻全日面授課啦，或者個別班別咧都班級咧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嘢？贊唔贊成全日面授課咧？定係都覺得半日課有佢嘅可取之處咧？有啲咁嘅討論嘅。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都係同疫情有關係，因為你伏必泰嘅二價嘅新冠疫苗咧，其實尋日開始咧就係作為第四針咧可以係打噶啦。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咧就話喺截至尋晚7点網。上系统累计接获到大约33000多宗嘅伏必泰二价疫苗预约啦，比起前一日咧就多咗3000多宗嘅咁。 安老院方面近日嗰个嘅个案都有升势啦，其中头先提到啦，二次感染，即感染完之后再次感染咧，喺近一个月嘅安老院社个案入边咧，系有三成几都系呢个情况嘅。同社区嘅数字比较，社区大约有二次感染咧，都系3%至4%左右嘅啫。咁联合科学委员会咧，寻日就通过建议，容许安老同埋残疾院社嘅院友咧，按住现行嘅接种时间表，系拣伏必泰二价疫苗咧作为第三针嘅，因为之前只可以作为第四针嘅啫。咁亦都建议已经打咗四针嘅院友，或者打咗三针但系康复过嘅院友咧，系按个人需要接种二价疫苗作为第五针嘅，呢个系讲紧系1872311，同唔同意喺院社嘅呢啲院友有呢啲咁嘅安排咧？喺二价疫苗方面，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花怡，早晨。 是早晨啊， 萧乐 文。 早晨，李辉。近日嗰、那个寻日嚟讲啦，先讲就19间安老同埋残疾院舍都有一啲嘅疫情嘅出现啦。过去一个礼拜嚟讲，入院嘅个案入边有18.6%都系嚟自安老院嘅。你自己有冇睇到呢啲确诊数字，或者安老院嗰个嘅疫情嘅爆发系咪都相对严重咧？你观察到？ 近期系，特别系近呢10日。近呢个礼拜个数目都系增加嘅，呢个系一个不争嘅事实。咁最主要呢，就今次我哋观察到嗰、那个源头呢，就似乎好似同一啲新嚟港入职嘅外地劳工，咁佢哋本身可能喺国内接种疫苗嘅，咁亦都系未曾试过中招嘅呢一啲嘅外劳咧，佢哋喺院舍嗰度咧，就首先爆，即系首先系有个案先。 嗯。 咁然后咧，因为照顾长者啦，咁啊令到长者系嗰、那个个案系有增幅嘅双位数。 嗯。 咁但系咧，相对嚟讲咧，今次长者染疫嗰啲 case 咧，大多数咧个症状都唔系咁明显嘅。同埋咧个嗰、那个重症啊，甚至系需要入院嗰个啲个案咧，亦都唔系咁多。 嗯。 咁反为咧，即系因为有咗第五波嘅经验啊，最主要我哋而家即系业界发现咗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因为阴性嘅密切接触者咧，佢哋就转移去亚博嗱嗰方面咧个处理就相当迅速，因为亚博啊比较成熟噶啦，咁但系咧个分流嗰度咧个 holding centre， 如果阳性嗰啲 case 咧就要转去社区隔离中心，但系呢度个处理咧就比较延误啊，佢哋又要再评估，咁所以好多业界又讲喂阴性嗰啲密切接触者就转晒去亚博啦，但系仍然阳性两条线嗰啲系等紧去入去 holding centre。 等几耐噶？我想知嗰、那个延误情况去到点啊？系 嗰、那个延误情况咧，嗱，佢哋话由日头收到个通知到傍晚都未转移到嘅。咁今次咧，我哋都发觉咧，虽然个症状轻微啊，但系个传播速度佢都快噶、哦。嗰啲院舍咧就话：喂，冇事嗰啲走晒啦，有事嗰啲点解 holding centre 仲要去评估咧？啊，呢、這、一个程序咧就变咗佢哋急起上嚟咧。發現有症狀咧，就馬上就送佢去HA 啦。咁咪失咗一個 holding centre 嘅分流作用。調翻轉佢哋就 call 車最快脆，白車最快到。咁我哋 call 咗佢，送咗去醫院咧。咁調翻轉醫院覺得佢個症狀輕微咧，由醫院分流去 holding centre。嗱呢樣嘢就調轉咗啦。即係我哋一定要個分流咧，就係、是、個 holding centre， 而唔係醫管局。這個、呢个咧，即系好多业界都同我讲翻，那个情况就系、是、喺处理上边，我哋嘅分流作用一定要起到个作用，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嘅 HA 咧唔好即系治疗病人嘅角色、而变成一个分流中心。即系我相信政府系希望咁样去处理噶嘛。咁所以咧就至于二价疫苗啦，我讲翻嗱呢个二价疫苗咧喺院舍接种的比率呢，其实第三针已经去到90%了，特别是近期大家都关注院舍的长者一老一幼嘛。咁无论是外展队啊VMO 啊注册医生啊，咁呢谷呢都谷得好高㗎啦。 咁再加上咧，大多數嘅院舍都有曾經爆發過。咁至於你話係咪需要再打嗰個二價疫苗咧？二價疫苗個處理嘅方式一定要係嗰、那個温度啦、氣息啦。嗱喺院舍咧呢方面嗰個處理咧，可能係唔夠嗰、那個注射中心處理得好嘅。同埋 都有啲專家又話，其實可以喺院舍嗰度大批接種嘅二價疫苗都就冇一個技術問題。 大批接種呢，你一定要那間院舍有很多人報名，咁當然我相信專家會接受嗰，你派人上去你都要睇資源㗎嘛，如果你一兩個嘅你稀釋咗啲心你又浪費，咁所以呢就要喺大批嘅長者同埋佢個家人同意去接種呢，咁推行呢我哋一定會配合，而且呢個保護率係高㗎嘛，同埋佢個副作用係少㗎嘛。咁所以就係喺推行上面呢，而家佢哋話我都連中招加埋第三針，實際我都已經係第四針啦，即係有一種咁樣嘅聲音啦。 但去到第五針呢，因為而家一個建議就係話，如果打咗四針嘅院友都再可以打嘅，按住個人需要就打到第五針。你覺得呢一個嘅即係對於院友嚟講個意願又會係點樣呢？會唔會都想喺呢個疫情之下打第五針呢？又 因為近日嗰個情況呢就有少少複雜，就係變咗個季節性流感呢，就過去嗰兩三年因為戴口罩啊，我哋每年嘅秋冬季節呢，其實季節性流感呢都有一啲 outbreak 嘅，咁但係呢兩三年呢就好少院舍有爆發流感啦。咁今年呢我哋注意到呢個季節性流感夾擊嗰呢一個 COVID-19 呢兩樣嘅情況呢，就我哋又不容忽視啦。即係我哋即係好擔心，又有 COVID-19， 又有季節性流感，就加重咗佢個症狀。呢、這個就真係要密切注意嘅。咁你話至於係咪要打第四針會好咧？ 咁再打第五針咧，就 係第五針，第五針係好啲咧。當然一定係嘅，因為大近期院舍全面展開係打季節性流感針嘅咯喎，已經係。大多數的院舍都打曬嘅啦，咁喺保護嗰個季節性流感嘅時候咧，已經係起到一定嘅作用。但係亦都有一種情況咧，就係因為二月份爆發到而家咧，嗰、那個自然免疫力咧，其實係下降緊啊。咁呢個咧，如果係有一個新嘅變種病毒咧，嗱呢一個嘅情況亦都係令人憂慮嘅，呢個係一個事實。所以 即係我想搞清楚你嘅意思係，而家已經打緊流感針，咁所以頭先你話第五針嗰個新冠疫苗嘅針咧，就未必大家即係咁關注，咁有意願去打啦，係咪咁嘅意思？定係點啊？ 冇錯。 O、okay, K。 係。 因為我諗緊兩者嘅關係啊，你頭先講緊同流感針嘅關係。 係啊。 好。好啊，咁啊，同阿李輝傾到呢度先啦。暫時了解到一啲院舍嘅情況嘅，咁包括咧就係喺新冠疫情之下啦。頭先都提到啦，過去一個禮拜咧入院個案入邊咧，18.6%咧都係嚟自安老院嘅，就話多過上個月初嘅11%。咁亦都提到啦，聯合科學委員會尋日就通過啦，建議已經打咗四針嘅院友或者打咗三針嘅康復嘅院友咧，可以按個人需要咧係打二價疫苗作為第五針嘅。你自己會唔會一啲係喺院舍入邊嘅家屬咧？對於打第五針呢一個嘅建議又點睇咧？18723咧？頭先講到話二價疫苗嗰個稀釋嘅情況咧，之前同崔俊明傾咧，佢都有提到話二價疫苗同原本個疫苗其中一個不同之處咧，就係話係唔使稀釋嘅，有咁嘅講法嘅。咁啊，而家休息一陣先。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系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系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系 JC 营养学家。 我系 Dr. Eric Poon， 我系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系颜宝伦全科加护医生。 我系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1，千禧年代。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之前都同大家讲嘅有关于三隧分流啦。政府就话出年八月二号起调整三条过海隧道嘅私家车收费，系咁样嘅。西隧过海由而家75蚊啦，就减到去60蚊；东隧同埋红隧咧，就由分别由25蚊同埋20蚊咧，加到系30蚊。的士嚟讲，就三条隧道划一全日都系收25蚊嘅。系咪做到三隧分流嘅效果？都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点睇呢一个方案系咪做到三隧分流呢？ 我觉得越谂越觉得好有问题。 嗯， 个方向系绝对正确嘅。首先讲咗啲好嘢先啦。佢的士划一，全部都系收25蚊。咁就无论个司机回程点啊，或者佢选择行边条啦，唔使同个乘客咧要考虑埋其他因素。呢、這個是非常之好的，因為以前太多爭拗，很多乘客說我過去就要揀呢條，你回嚟你咪去再你咪行我指定嗰條咯。咁但司機可能又未必係咁講，咁所以好多好多嘅拗撬，又唔知道個法例點寫，好多人都唔清晰啦嚇。咁所以話一係啱嘅，好啦。咁跟住去到另外一樣嘢咧，就話佢將佢分開兩年，第一年咧就唔搞分時段，第二年就搞，我好支持。因为同时第一年你又喐咗嗰个而家个75/25/20嗰个比例，跟住咧你又同时又搞分时段咧，嗰啲市民好乱好乱，应该系分开两年去搞。好啦，去到嗰碟主菜，主菜咧佢就而家由75/25/20啦，即系低税、中税、红税啦，一改改到60/30/30。无论你点睇啊，你揸开红税嘅人，你行低税。你的心理關口就貴一倍，你會有幾多人會轉呢？這個就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所以政府行這條行這個數字呢，最大最大的風險呢就是紅隧駕駛者加了價之後呢一樣禁實，那呢政府就實被人鬧爆。你知不知道2019年啊，前政府啊，他們的方案是50/40/40，當時他們說最佳方案，不知道幾多個那些交通嗰啲专家研究过啊，问过晒无数嘅乘客要减几多啊，加几多你先至会转啊。其实主要就係将红隧嗰啲车流引去西隧过海咋嘛。係咪？但係嗰陣时因为呢、這个中环绕道又未即係认真落实，睇唔到嗰个效果嘛。今日中环绕道已经落实咗啦、大家睇到西隧其实係好畅顺，绝对可以容纳多啲车嘅，咁所以佢今日呢个60/30/30咧，我觉得有好大好大风险咧，加咗价冇减塞车，跟住俾人闹爆，咁所以我个提议咧，佢必然一定要咧一步到位，落到去50/30/35，嗱50/30/35加埋120，啊就冇话唔俾人揸车过海，又或者大幅加价，令到啲人逼人搭公交啊。咁啊，我覺得維持翻120咩駕駛者應該收貨嘅，你冇加減。 O K， 個問題就係你如果唔係50/30，嗱，我哋啲50/30/35揸紅隧嘅人咧，其實每日慳40蚊，如果佢轉西隧，一個月慳成1000蚊，你一定要去到一個月咁計，啲人開始諗一諗，不如我試一下啊，跟住佢轉咗去西隧咧，你知尖山大圍嗰度尖山隧道可以轉去荃灣嗰邊去西隧噶嘛？你轉咗之後，佢發覺又唔係真係咁塞喎、哦，又慳翻成1000蚊喎、哦，咁啊慢慢慢慢，你咪達到分流作用咯。 不過我就想問啦，因為睇翻2021年嘅數據咧，西隧喺繁忙時段嗰個容車量已經話係接近飽和，朝早繁忙時間嚟計咧，每小時最高行車量咧去到容量嘅98%嘅啦。如果你嗰個講法就進一步可能會吸引到啲紅隧嘅客啦、車流量啦去西隧啦，又會唔會另一個問題，即係人哋所講所謂三條隧道一齊塞咁咧？ 嗱、啊，這個問題是很好的，如果你要三條隧道不得不塞呢，你三個數字加埋，你就不是120了、啊、那你就加到150加到200咯，你就叫人不要揸車咯，是不是？所以你說要三條隧道都不塞呢，你就要動120個數字，這個呢就我都不贊成、啊、那個觀感很差、好了，那個問題就是三条隧道一样咁塞啊嘛！我哋而家个问题是三条隧道唔系一样咁塞，分流系做到三条隧道，观点与角度啊， 有啲人就話一樣咁測，有啲人就話一樣咁冇以前咁測。 嗯， 你明白嗎？咁所以成個分流係講緊大家都係一個咁相等嘅時間啊嘛，唔係話包保啊！你一轉咗之後咧，可以全部都唔塞。如果你全部都唔塞咧，你一係起第四條隧道，一係就將個120蚊嘅總和咧大幅增加。 OK， 如果唔係咧，一定係有嘢塞。咁問題，我係將以前紅隧塞到爆，西隧有剩餘位，大家分一啲去西隧，咁去到最後可能大家就係105%，咁咪得咯。 嗯。另一個問題就係頭先提到東隧，你就話啊35蚊，即係其實都加咗啊，由原本25蚊加到35蚊。有啲講法就話其實無論如何，東隧嘅客都會用翻東隧嘅，就唔會話因為佢加價而用少咗轉去其他嘅隧道嘅咁。東隧其實有冇需要加咧？又 呢個咧可以斟酌嘅。 嗯， 我覺得揸紅隧嘅人俾個誘因佢哋去西隧，就一定要做。 嗯 ，OK。咁你話東隧其實係死局嚟嘅，佢一定要揸東隧，咁你停留喺30蚊就算啦，咁你就唔加到35蚊咧 ，OK？ 咁但係你又想紅隧啲去西隧嘅話咧，咁個問題就係你要減價啦。 嗯， 你明啊嘛？ 嗯， 即係西隧減到50，東隧咧跟政府講廿五去到35喐，紅隧咧跟我講20去到35，咁嗰條數加埋咧。就是115蚊，我冇意見啊， 嗯， 我冇意見啊，即係話對東隧嚟講，佢今日係咪都冇得走嘅？ 嗯， 你咪真係要加佢咧咁，係咪咁？政府而家話加，咁我就話可能加多啲啦。咁你講得啱嘅，你有機會分流嗰啲，你就要呢度加多啲，嗰度減多啲，冇得嗰啲咧，你咪照正常咁加咯，係咪？咁即係唔係大家都要加啲，就冇咁加咁多。 嗯， 咁但係咁做法咧？整體就由120變115，你話如果為咗東隧嗰啲駕駛者都舒服啲，覺得佢根本冇選擇嘅，任你加幾多我都要去嘅咧，咁我覺得可以考慮嘅，咁呢就要接受115啦，我冇問題啊，115嗰個總和。 OK， 好啊，唔該，同阿田北辰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咁啊，田北辰咧係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嚟嘅。講到三隧分流，咁亦都尋日有意見啦，問到交諮會主席張仁良啦，佢就話長遠可以研究起第四條過海隧道嘅。你又點睇？1872311， 5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商报报道，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他的遗体昨日从上海由专机移到北京。新华社昨日发布的公告指出，鉴于江泽民在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功绩，以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决定在12月6日上午10点举行追悼大会，追悼大会会现场直播。而當日全國和中國駐外使領館以及其他的駐外機構下半期致哀，停止公共娛樂活動一日。這是商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前國家主席江澤民逝世，香港社會各界通過到中聯辦搭設的靈堂吊唁，幾千名市民自發到場表達哀思。有年近80，曾經在1998年同江澤民有一面之緣的市民，有受到江澤民深刻影響投身工程事業的年輕人，還有將江澤民當作榜樣的小朋友，他們讚揚江澤民對香港順利回歸祖國、對國家改革開放等作出的貢獻，他們共同回憶江澤民為他們留下的記憶和影響。文匯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疫情確診數字再次升破萬宗，昨日本港新增10137宗確診個案，其中9531宗是屬於本地感染，再多15名患者離世。按星期計算，本地感染個案比起對上一個禮拜多8.4%。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話：疫情正係以頗急嘅速度升温，社交距離措施暫時不適宜放寬，亦都未去到會再收緊嘅地步，當局係會密切監察。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 伏必泰二价新冠疫苗寻日起开放作为第四针接种，政府晚上11点几发稿话，卫生署辖下联合科委员会寻日通过暂以共识建议，容许年满18岁者可以选择伏必泰二价疫苗作为第三针，而已经打咗四针或者曾经打三针嘅康复者，亦都可以喺知情同埋同意下喺上一针或康復至少6个月後選擇接種兩款初代疫苗或者伏必泰二價疫苗作為第五針。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有52年歷史的油麻地漢明書局宣布營業至到本月底，咁將會喺除夕結束門市業務。負責人之一嘅石漢基表示唔捨得，但係疫情影響教科書供應，令到營運困難，成本增加，唯有忍痛放下。不過佢話日後仍然係會繼續推廣文化藝術工作。漢明書局自1970年成立以嚟，就已經係為學界提供各類教科書同埋參考書，喺80、90年代係中學生開學前必到嘅指定書店之一。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經濟學人智庫公布2022年全球生活成本報告，紐約首次升至榜首，和過去10年來第8次重登榜首的新加坡並列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去年居首的以色列特拉維夫就排名跌到第3，香港和洛杉磯就並列第4。內地城市方面，榜上6個內地城市的生活成本排名都有上升，上海就進入前20名。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话，前总书记江泽民主政10几年，把握了这个百年不遇的历史战略机遇期，对内深化改革开放，对外处理好同西方关系，突破六四事件之后的外交孤立，带领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21世纪中国崛起功不可没。社评话，江泽民成功回答了时代之问，完成了历史任务，在国家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留下不会磨灭的重要印记。明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新冠确诊再破万宗，港府早前预警的新冠及流感病毒夹击似乎初见征兆，并且有幼童命危，校园新冠感染近日同社会整体一同催生，叠加小学逐渐重启全日课。社评话，家长更加要及早带仔女接种不同疫苗，加强免疫防线，避免加重公营儿童医疗担子，拖慢全城复常步伐。经济日报社评， 商报的时评就说，香港新冠确诊病例昨天突破10000宗，是相隔3个多月以来的首次。更加令人担忧的就是，本地的病例按星期大增8.4%，死亡个案更加是激增40几%。社评说，市民应该是保持警觉，同时要更好配合特区政府，大家坚持精准和科学抗疫，避免抗疫走回头路，阻碍社会复常大势。商报的时评， 《星島日報》的社論說，近日多地民情對過度防疫出現反彈聲音，令到中央正視民眾對開放力度和加快提速的訴求，並且開始有所動作，讓外界解讀為防疫政策有轉向的跡象。社論說，隨著北京調整防疫政策，地方政府需要準確掌握和執行，盡快切斷傳播鏈，讓當局有信心加快對外開放，有助經濟社會全面復常。《星島日報》社論。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南区香岛道近住浅水湾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近上桥位一浸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近收费广场一浸车，将军澳隧道去返观塘方向龙尾就在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喺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喺丽业街桥面。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比较车多。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屯门骑术学校。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喺环宇海湾。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五间的专营巴士公司都陆续提交了加价的申请。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易志明， 营运者都没办法的，他都面对相当的困难，当然都明白市民是不欢迎。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文斌， 今次的加幅都比我预期始终是高的，都希望政府在审批的时候要顾及市民承担能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已全面实施，除了定明危险行为和设定限飞区之外，亦规定操作小型无人机时必须根据风险水平注册、标签和接受培训。无人机科技潜力无限，放飞前记得去民航处的电子平台 SUA 一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2022年12月2日，专家建议成人打四针新冠疫苗半年后可选择打第五针。 新增10137宗确诊，再多15名患者离世。 两国太前机组人员违反防疫规定外出罪成，各判囚八周。 日本政府要求全国民众节约用电至明年三月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卫生署下嘅联合科学委员会咧，以及系专家顾问团咧，系寻日就开会啦，讨论到使用有关于呢一个伏必泰嘅新冠二价疫苗，亦都有一个嘅建议嘅。包括就话而家二价疫苗咧，只系作第四剂嘅啫，咁啊，一个加强剂第四剂嘅啫，咁啊，佢哋嘅建议咧提到话可以作为第三或者第四剂都系一个选择嚟嘅。另外，除咗院舍嘅院友，一般嘅成年人嚟讲咧，就话因应部分嘅成人咧已经系打咗第四针嘅疫苗，或者已经打咗三针又曾经感染过啦。如果佢嗰个时间咧即系隔咗超过半年嘅话咧，专家认为咧有关人士咧可以选择喺完成最后一次接种或者康复之后六个月，在知情同意之下选择接种多一剂。咁如果你系打咗四针嘅话，呢、這、一个多一剂就即系话系第五针啦。18岁或者以上免疫力弱嘅人士，相关嘅间距咧系可以缩短到三个月。头先讲到就系话六个月，咁如果18岁或以上免疫力弱嘅人咧，就系三个月嘅啫咁。另外头先讲到院舍方面，已经打咗四针或者打咗三针又曾经感染过嘅安老或者残疾人士院舍嘅院友咧，专家建议可以按个人需要，呢、這个就冇特别提到嗰个隔个期嘅，就系、是。按個人需要接種額外多一支嘅二價疫苗，如果你打四針，這個就即係話係可以揀做第五針啦。呢、這個二價疫苗，院友可以喺知情同意之下選擇咧二價疫苗之外，都可以揀呢個原始病毒株嘅疫苗嘅。咁呢個嘅建議就係咁啦。另外頭先都講到有關於三歲分流嘅。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因為都除了個方案嗰個價錢之外咧，都有好多討論啊。譬如紅隧會唔會應該係，如果考慮到佢個地理優勢，係咪應該係三條隧道最平嘅咧？而家係最平，係咪應該考慮到三條隧道係最貴咁先至可以分流到啲車流去到另外嗰兩條隧道咧？另外，尋日都交諮會嘅主席啦，張仁良都提到話，長遠可以研究興建第四條嘅過海隧道嘅咁。不過有啲講法就話，其實有冇呢一啲嘅空間或者 者配套起到第四條咧，係咪可行咧？咁有唔同嘅討論，你都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早兩日都同大家傾過有關於呢一個簡約公屋，因為政府就公布咗有四幅地，包括喺屯門第三 A 區，即係近住青松站嘅；屯門第54區，近住青田村；另外元朗油博路同埋上水蓮塘尾就有四個選址。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咧早前就提到話，屯門嗰兩幅地咧預計可以起到簡約公屋咧，去到16至18層嘅，合共提供大概7000個單位。咁啊，其中提到呢兩幅嘅地嗰個社區配套咧都係成熟啦，其中一幅咧就近輕鐵站啦，交通相當方便嘅。會唔會你都有留意開呢幾個選址咧，或者附近嘅居民咧適唔適合起呢個簡約公屋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屯門區議員黃丹晴，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黄丹晴，早晨。头先讲到呢四个选址，你就屯门区议员啦，咁啊有两幅地都系喺屯门区嘅，屯门第三 A 区即系近青松站嘅，同埋屯门第54区欣宝路呢两幅地，系咪适合做简约公屋啊？你自己睇法？ 我自己觉得屯门本身就唔适合再加人入嚟嘅，呢个系一个大原则嚟噶，对我哋嚟讲。 但睇翻呢兩幅地本身適唔適合起簡約公屋咧？如果唔係從整個區去睇，本身個地嗰個嘅特色又可唔可以起簡約公屋咧？ 我諗如果起一個住宅嘅話，正常而家要經過咁多規劃程序，就係因為要好多唔同嘅配套，即係嚟交通嘅配套。咁或者係一啲社福設施啊，或者係一啲日常生活物等嘅配套。咁但係即係可以見到，即係譬如康寶路咁樣。欣寶路嗰個咁樣，咁就係、是本身佢就已經坐落咗喺其他唔同嘅地方，咁但係喺交通上面，咁因為已經規劃咗俾兩條村，本身兩條村54區有兩條村啦，佢使用嘅時候會唔會突然間冇咗一啲嘅規劃咧？咁同埋嗰個本身嘅用地係一個體育館嚟噶嘛，咁即係其實已經令到個區內邊已經係冇咗一啲嘅文娱康乐设施噶咯，咁再睇翻青松近青松站三尾嗰个地盘嘅话，就附近更加系日常生活设施又比较少啦。即系你要如果要买嘢嘅话，就要行到好远去到附近嘅健身村，咁你先至可以买到嘢。咁其實雖然話有個輕鐵站，咁但係附近其實冇乜巴士站。 O、okay. K， 可唔可以？因為頭先你提到一點，可能大家聽眾未必好熟悉區內嘅情況嘅，係咪話54區嗰塊地係原本攞嚟做體育館啊？ 係啊，冇錯。因為根據翻香港嗰個規劃標準準則啦，咁其實佢屯門區咧，即係我哋應該係按人口比例嚟講咧，應該爭至少兩個體育館。咁其實一路都講咗好耐，兩年前都已經話，我哋做緊前期嘅籌備㗎啦。咁但係最後康文署即係當然兩年前康文署咁講啦，咁但係今日就有啲咁嘅消息嘅時候，即係其實都幾無奈嘅。即係咁，如果要再等個體育館，要等到幾時咧？ 有冇後續噶？即係當日講完話啊，呢塊地攞嚟做體育館，係咪一個確實嘅承諾嚟噶？或者有冇諮詢過咧？而家話轉做簡約公屋嘅時候， 冇諮詢過，冇人通知過我哋，我哋都係睇新聞先知嘅啫。係啊， 你哋覺得 體育館呢樣嘢咧，就兩年前已經有諮詢過我哋啊，有上過會啊，咁亦都有落場去視察過。 你自己觉得块地系咪适合做体育馆多过简约公屋，或者睇即系房屋需求嚟讲啦，点样衡量两者咧？又， 我自己觉得就系本身喺个新发展区里边已经包含咗个体育馆，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做咗个体育馆先嘅，即系因为始终本身居民入到去房嗰时候都系期望嗰度有一个体育馆啫嘛。或者我本身住屯門嘅居民都係應該有嘅嘢，點解突然間會冇咗咧？即係我覺得有少少政府就係為咗達至到個 KPI， 然之後就去犧牲咗啲居民嘅利益咯。係啊，咁但係當然你話起唔起公屋嘅，即係我哋當然贊成去起多啲啦。咁但係咪真係要起呢種嘅簡約公屋咧？又係另一個疑問嚟嘅。 即係你覺得如果笪地？是不做體育館攞嚟起公屋會你覺得贊成過起簡約公屋喺同一塊地咯？ 相對嚟講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都要俾翻個體育館我哋先咯。咁但係就似乎完全冇呢一樣嘢出現過啦。 佢又冇講過話 增加咗嘅喎。 明白明白，佢有冇講過話喺同區或者附近其他地係可以做翻體育館咁樣嘅？ 從來冇講過。 你覺得呢一個係咪都要再跟進定係點啊？如果咁， 其實要跟進嘅，因為其實好唔理想嘅。咁就算我當簡約公屋嘅居民嚟已經起好咗入住咗啦，咁其實佢都一樣有民娛康樂嘅需要噶嘛。 嗯， 即係一樣都係呢個需求，其實係冇變過嘅，係啦。 因為成日話簡約公屋都係短期啦，即係同埋起好之後，大概可能都係用五年到啦，有一啲地咁。你有冇信心其實喺呢一塊地用完五年之後係可以做翻體育館咧？如果係咁樣嘅做法，又可唔可以接受咧？ 如果係要等五年嘅，咁當然好過冇啦。咁但係我哋歸根究底就係、是、如果簡約公屋係起完五年就拆嘅。咁點解我唔起一個永久性嘅設施，即係永久性嘅，即係傳統公屋都好啦。咁、樣唔係仲好啲咩？其實要嘥嘅時間亦都唔係好多，而大家都見到個造價，其實傳統公屋真係平啲嘅。係、啊，咁有冇呢個必要去起呢個簡約公屋，亦都已經係另一個問題啦。 OK， 即係呢個簡約公屋嗰、那個，即係本身你同唔同意佢係用咁短期啦？呢一個就另一個問題啦。但係講翻先，因為我見立法會文件個講法就係話，簡約公屋咧係喺短期內並未落實長遠發展計劃嘅政府或者私人土地上面係興建嘅咁。如果你話呢一個本身係傾過做體育館，其實符唔符合佢呢一個嘅説法咧？又 咁啊，當然係唔符合啦，因為本身已經係。大家其實都夾好曬，甚至乎康文署都諮詢過我哋啊。其實有啲咩設施你哋都想加嘅，其實都可以講噶。即係當然啦，即係未去到話一個好實在，但係其實大家都已經係預計到係應該係用體育館，而且亦都有文件係咁講。咁所以就即係突然間兩年之後一個政策大轉變，就係呢個消息咧，其實都即係其實都好詫異嘅，因為完全都冇任何嘅諮詢個地區咯，係啦。 嗯嗯。而家嗰兩幅地啦，你頭先都提到一啲配套嘅問題。咁啊，政府所講咧就話其中一幅咧都交通相當方便啦，因為附近有輕鐵站嘅咁。嗰、那個咁、但係另一幅嗰個交通配套係咪都有需要改善咧？如果要嚟做簡約公屋嘅時候，你整體嚟講覺得個交通配套係咪可以接受攞嚟做簡約公屋咧？ 其實本身個區入邊咧，即係我當十四區啦，咁佢。個交通上面就真係好依賴巴士嘅，因為又冇輕鐵，咁亦都係距離呢、這個輕鐵站啦，或者西鐵站係比較遠嘅。咁唯一個好處就係、是、其實樓下就係巴士站啦。咁但係人口增加咗，咁其實某程度上巴士線嘅規劃亦都唔同咗嘅喎。咁又要再傾過，咁之前就住新發展區傾嘅巴士線又要再做多次。咁其實係都幾浪費行政成本咯，我自己覺得。咁同埋頭先都話啦，即係政府話有一笪地係留下輕鐵站交通方便啦。咁即係我都再講一次咧，就係、是、其實佢係距離其他巴士站係比較遠嘅。 嗯嗯， 係啊。 除咗話交通配套之外，其他嘅社區配套係有啲咩嘅嗰度？ 社區配套就即係嗱，已經冇咗個體育館啦。咁、如果你話可能青松嗰塊地嘅話，其實就附近都係一啲叫做復康嘅設施啦，咁亦都係比較少一啲可能青少年或者長者嘅設施嘅，亦都係可能要搭幾個站啊去其他區啊先可以有嘢，咁甚至乎一定冇街市添啦，係啦，即係便利店佢話會起啦，咁但係係咪真係做得到咧？即係呢個又係個問題咧，因為青松塊地又細啲咁樣啦。 OK， 整體嚟講，屯門區議會會唔會都跟進呢？有兩塊選址係即係簡約公屋，而家話 其實相信都係會跟進嘅，係、因為都要搞翻清楚就係咁個體育館去咗邊啊，咁同埋個配套有冇相關嘅規劃咧，咁樣呢個都係十分之重要。 OK， 好，唔該曬黃丹晴同你傾到呢度。黃丹晴係屯門區議員，有關於政府就之前公布簡約公屋嘅四個選址，頭先都提到其中兩幅。嘅選址咧就喺屯門第三 A 區，就係近呢個青松站嘅輕鐵站嘅。另外一個就係屯門第五十四區欣寶路嘅，咁啊近青田村嘅咁，適唔適合做一個簡約公屋咧？會唔會你自己都係附近嘅居民咧？咁其中頭先都話提到啦，呢兩幅地就會各自起樓高16至18層嘅簡約公屋啦，合共提供咧就係大概7000個。單位、交通配套、社區配套，同埋頭先提到一點就係、是、原本有一塊地咧，係應該諗住計劃咧攞嚟起呢個體育館嘅。咁如果攞嚟做簡約公屋，咁又同唔同意咧？附近嘅 當區居民又點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一。電話旁邊咧有吳太打上嚟嘅，早晨。早晨，吳太。你好，你好，请讲。 我想讲咧，第四条隧道咧系绝对支持兴建，亦都有需要兴建噶。因为咧，将军澳区九龙东嗰边咧系真系好塞车，所有人都去晒嗰边，令到嗰度经常出现交通意外啦，系差唔多日日都有嘅。咁佢一三七区将会兴建大量嘅公屋，话俾十几万人住。咁係咪全部人又喺嗰度出返去九龍東呢？將嗰個隧道再出呢個東隧呢？咁但係其實係咪應該要即係佢起條隧道喺一三七區過返小西灣柴灣嗰邊，佢疏導到去鰂魚涌返工嘅人。甚至乎西貢區嗰邊都係長期塞車啦。因為你起條關灣大橋，最後又係塞翻曬喺東隧口咯。即係我都有啲擔心，而家通咗車之後，到底疏導到幾多將軍澳隧道嘅車輛呢？因為全部人出觀塘，最後都係要塞翻曬喺嗰度。 即係你驚個樽頸。 塞翻香港。 即係你驚個樽頸位由原本將軍澳隧道通到出去，即係油塘嗰邊就塞咗喺東隧嗰邊，就更加嚴重啦。咁 係啊，跟住仲倒塞翻去港島添。 嗯， 因為而家其實有時鰂魚涌太古城嗰邊咧，係真係塞翻上公路啊。即係只要即係咁，到時就啲車就塞死曬，跟住就倒塞翻去藍田隧道嗰邊，即係藍田嗰邊咁樣。咁就成件事真係，同埋西貢區呢嗰度又係長期塞車啦。咁你康城嗰度而家又住咗好多人啦，你再起多個一三七區又住多十幾萬人啦。咁佢好似聽講就話會係近岸填海，就將條地鐵線呢就扮落去一三七區，但係其實啲人搭完地鐵又係去返嗰度，咁巴士又係去返嗰度，即係你冇第四條隧道真係搞唔掂。 明白，人口多咗嗰个负担问题。仲有徐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喂，早晨。 早晨，徐女士，请讲。 系啊，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咧而家话成日都喺度讲话起隧道，第四条隧道。其实而家咧，我见咧其他啲地方咧都全部都起嗰啲高架桥。其实高架桥个成本系咪比隧道低，同埋佢个方便率系高咧？ 不过呢个就要有专家先讲翻。不过头先都讲到话系交资会嘅主席佢自己嘅睇法，即系就觉得长远可以研究起第四条，即系都未有一个即系正式嘅说法，政府话有呢个嘅谂法嘅咁。但你自己都觉得有需要系嘛？ 我觉得其实咧，好似人哋嗰啲咧，好似澳门咁啦，其实佢过对面海，佢三条桥任人行噶啦，都即系我哋香港其实好似对面尖沙咀同中环呢边、柴湾同埋将军澳嗰边。即係其實都唔係話差距得太遠，我覺得其實係咪高架橋可能會方便啲呢？如果因為你呢啲又要計成本，又要計人去控制佢嘅成本，又要去即係點樣維修太多呢啲咁嘅複雜嘅嘢呢，如果係咁高架橋咪方便啲呢，同埋人哋一睇到條路塞嘅人你都唔會去啦。 OK， 所以呢個就嗰個企嘅方式，但你覺得係應該第四條係應該嗰個選址係邊度駁去邊度呢？係 其實我諗係喺觀塘嗰邊去囉。 即係同頭先嗰位吳太嘅講法， 係啊，因為你依邊已經飽和啦嘛，除非你喺北角嗰邊啦，北角嗰邊可以通去邊啦。 OK， 除非通去紅磡咯。 OK， 好啊，唔該曬徐女士啊，講到都係對於第四條過海隧道佢有啲睇法，不過而家講緊咧都係話係咪可以研究咧，咁有啲咁嘅講法，即係冇話一個確實嘅諗法嚟嘅。休息一陣， 六十分鐘走遍世界。 聯合國宣布全球人口達到80億，之後幾十年會持續增加。人口增長大多來自發展中國家，而發達國家就面對人口下降的問題。有評論擔心人口增長令碳排放量增加，對地球環境形成更大壓力。 星期六早上11點，香港電台第一台，陸宇光、葉雅媛、黃磊、朱玲君，十萬八千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9.19美元，賣出1799.69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姑同你睇翻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只係近住管道入口比較車多。九龍入口方面，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土木工程拓展處，七行道北過海就喺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去到伊利沙伯醫院。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去翻港島方向，龍尾喺油麗村。將軍澳隧道去翻觀塘，近住欣怡花園一陣車。路面情況，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封路情况，九龙塘哥和老街有渠务急修工程，去返深水埗方向近住宜德道的中线需要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作为首部新时代航天题材电视剧，剧集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及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等联合指导制作。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2022年12月2日，专家建议成人打四针新冠疫苗半年后可选择打第五针。 新增10137宗确诊，再多15名患者离世。 两国太前机组人员违反防疫规定外出罪成，各判囚8周。 日本政府要求全国民众节约用电至明年3月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有關於小學咧，都陸陸續續咧係有啲申請翻咧係全日面授課啦。學生可能要適應，不過除咗學生之外，一啲教職員、老師嚟講咧，喺疫情之下有唔同嘅教學安排咧，都可能要面對唔同嘅適應啦。咁有調查咧就做到關於一啲嘅教師啊，佢哋嘅工作壓力啊，佢哋嘅工時啊，同埋佢哋嘅身心健康嘅有關嘅調查嘅。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主席黃建豪。早晨， 主持你好。 早晨，黄建豪，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呢个嘅调查系几时做啦？访问咗几多位教师，同埋系嚟自中学、小学，定系有部分系嚟自幼稚园嘅都？ 好啊，其实我哋喺11月上旬咧就同全港嘅学校发出问卷，咁其实我哋每一年呢个时间都会做嘅。过咗开学冇几耐，我哋就会开始做噶啦。咁我哋一共收到咧大概1000位嘅老师嘅回应啦。咁當中有290多位咧係中學教師啦，400多位係小學教師，200多位幼稚園教師，咁仲有啲係特殊學校嘅教師咁樣。 嗯，係咪每年？頭先話每年都做啊嘛，做咗幾多年啊？呢個 連續12年都做緊嘅，我哋都持續去關注住成個數據啦，亦都做咗年份與年份之間嘅比較啦，咁樣。 嗯，有咩特別發現咧？喺今年嚟講？ 今年其實就係嗰個，正如我哋嘅新聞稿嘅標題啦，就係嗰個教師嘅快樂評分係創咗新低啦，即係老師對於自己嘅工作。其實係唔係感覺到好快樂啦？咁另外就係嗰、那個到老師對於自己嘅子女啊，會唔會鼓勵下一代投身教行列嘅意向咧，都係歷年新低。 嗯，可唔可以同譬如上一次嘅調查比啦？先你就講到一點，就係嗰個自評嘅快樂程度啦。有冇其他都可以同上一個嘅上年嘅調查去比較？有啲咩分別咧？有啲咩發現咧？呢、這個？ 其實我哋見得到咧，就係喺嗰個老師嗰個工作壓力嚟講咧，包括行政工作啊、教學嚟講咧，都係比上年即係較高嘅，即係教師嘅教工作壓力來源嗰度。咁見得到，其實我哋老師的而且確係面臨緊各種唔同嘅挑戰啦。我自己覺得咧，個人嘅意見咧，就可能會唔會係因為而家縮班殺校嗰個危機比較重，學校與學校之間嘅競爭比較大，因此教師嘅工作量咧，從而有所提升，從而影響到咧我哋老師嗰個工作嘅節奏啦等等。 可唔可以講下呢一個工作壓力，但係佢哋自己話自己幾多分咁點樣評出嚟嘅呢個工作壓力？ 其實我哋就俾咗即係唔同嘅壓力來源佢哋嘅選擇啦，咁樣咁大部分76%嘅老師咧都會覺得咧工作嘅壓力咧係來自於學校嘅行政工作，咁60%嘅老師咧就會覺得咧原來教學啊、批改備課、上課咧等等咧都係令到佢哋有壓力嘅，仲有咧就係學生嘅學習差異擴大啦。新增嘅一啲教局嘅要求啦，學生嘅情緒問題咧，呢五大個都係主要係超過一半嘅老師都認為咧係教師工作壓力嘅來源啦。 當同翻之前去比呢五個嘅來源係咪都差唔多其實？ 其實都差唔多嘅，不過略有調整嘅就見得到係新增嘅政策要求嗰度咧係比往年係高咗嘅。這個因為可能過往啦，又冇咁多新嘅政策啦。不過近呢兩年大家都知道，教育局陸續有啲新嘅政策出台，包括係高中優化核心四科，可能咧有啲科目咧嘅內容增加，有啲科目嘅內容減少。咁另外咧又有啲係可能係關於國安教育嘅一啲嘅政策啊、想法啊咁樣，咁老師都要與時並進咯。所以喺不斷提升自我嘅同時，亦都要教學生咧，其實對老師嚟講，亦都係壓力嚟嘅。 調查入邊除咗話呢一個新增嘅政策要求係其中一個工作壓力嘅來源啦，有冇再詳細啲講下？頭先都講咗少少你嘅睇法啦，但係有冇再詳細講下佢哋建議可以點樣減少呢啲方面嘅壓力咧？咁？ 其實咧就有嘅，即係老師如何提升快樂嘅方法咧，咁其實都係我哋平時人即係最常見嗰啲啦，即係希望係優質嘅睡眠係首位。咁即係見得到老師其實都係唔夠瞓，即係大吃一頓反而係第二位添。所以即係你話對於普通嘅市民大眾嚟講，老師呢個行業咧，其實可能見得到咧其中一個我估計啊，即係老師揀佢可以係令佢快樂嘅一個因素就係瞓一餐好覺。原來一個咁卑微嘅願望對於老師嚟講係首要嘅咁樣，咁所以見得到咧，可能我哋同工大部分咧都係睡眠時間不足，尤其是我自己知道，本身我自己都教語文嘅，咁我哋行內有一句就係前世殺咗人，今世教語文，咁當然呢個我唔同意啦，不過即係見得到咧，老師都係苦中有淚啦，即係可能都即係講下笑咁樣，就係即係欺少怒罵咁樣講下，即係教語文咧，咁我哋批改量係非常之多，尤其是喺寫作中學嘅寫作嚟講， okay. 小學嘅寫作嚟講，要求好高，係啦，咁所以都係覺得老師係唔夠瞓。 即係頭先你講我瞓唔到覺或者希望瞓到覺係一樣嘢啦，但係在於學校嚟講或者政府嚟講，即係有冇一啲針對頭先佢哋講，譬如行政工作、一啲教學批改或者學習差異擴大、政策要求新增嘅政策要求等等呢一啲方面，有冇喺調查度教師都有反映？其實喺學校嘅層面或者政府教育局嘅層面，可以點樣幫佢哋減輕呢？又 其實咧都不外乎係希望增加撥款啦，即係多啲人，跟住咧我哋可以精簡咗我哋學校行政嘅工作。我知道而家就一下一行政主任，咁的而且確係幫到手嘅。咁但係作為老師嚟講，都希望係多啲嘅唔同嘅支援啦。例如可能有多啲資源去聘請教學助理啊等等，從而咧令讓我哋提供優質嘅教育之餘咧，亦都可以照顧到我哋老師嘅身心健康咯。 其實所謂處理行政工作係最大嘅壓力來源啦。頭先提到縮班殺校，點樣縮班殺校會令到呢個壓力來源增加咧？有冇關係咧？兩者同埋我想知有冇係咪主要都係啲高級啲嘅教師咧，係面對行政工作係會大啲？有冇咁樣分嘅？ 其實都唔係嘅，行政工作咧，譬如可能係一啲嘅活動上面嘅安排啦。我舉個例，可能好多家長都未必知道咧，其實而家學校咧好多時候都要讓到小朋友咧喺疫情中後段啦，我哋咁講啦，中疫情嘅後段咧，俾多啲唔同嘅體驗式學習佢哋。咁其實呢啲係需要好多嘅行政嘅安排，譬如督車啊，點樣安排老師分工啊，要非常之仔細嘅，而係唔可以出錯嘅。 咁呢類型行政安排我哋都會有。咁另外呢就是因為星期六啦，我哋都會善用時間鼓勵同學仔出去多啲比賽。咁其實點樣安排到同學出去比賽訓練啊，收錢收回條通告，如果係唔係淨係中高層嘅同事會面對，可能而家我哋好多同事都會專責負責某一項嘅項目，譬如中文科嘅老師可能有一兩位同事專門負責全校嘅朗誦嘅比賽嘅。咁呢啲行政工作亦都讓到老師真係身心俱疲。 OK， 調查有冇問到，因為之前都有講過一啲教師或教職員人手流失嘅問題啦，呢、這個有冇對佢哋嘅工作，即係留低喺學校嘅教職員工嘅工作嘅影響呢？ 呢、這個我哋暫時係冇嘅，即係亦都琴日有記者都有問過我哋呢個問題，我哋都翻去反思過，即係思考過啊，究竟呢、這個移民潮又好，或者係教職員流失，會唔會令到教師壓力大呢？咁樣我哋都後屘內部傾過，都唔係好同意，因為點解呢？因為每間學校嘅編制數量咧都係有一定嘅數量嘅。咁如果有同事離開，其實學校都係聘請翻相約嘅同事去幫手。咁所以咧，我哋見唔到呢一個情況非常之嚴重。 OK， 而家有啲學校啦，無論小學又好，中學又好啦，都係慢慢恢復翻呢個全日面授課嘅。教師嚟講，其實壓力嚟講係大咗定細咗咧？呢一方面又， 我諗恢復全日課對於老師嚟講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畢竟係由一個非常態去翻我哋以往嘅常態啦，咁老師有更加充裕嘅時間去兼顧佢嘅課程啦，亦都唔使上晝實體課，下晝網課咁頻臨。咁所以咧，我覺得對於同工嚟講咧，因為我相信大部分老師，絕對大部分老師咧都係好支持學生有更多嘅校園生活嘅。咁倘若佢而家可以全日課堂嘅話咧，其實老師係可以逐步建構翻一個完整嘅校園生活俾我哋學生。咁呢個對於老師嚟講係一個好事嚟嘅。 我見你嘅調查咧就拆咗一個出嚟嘅，就話即係幼稚園嘅童工嘅壓力，就分開中即係教師，另外有一項拆出嚟幼稚園。點解係咁樣分咧？幼稚園老師面對嘅壓力係咪特別多啲咧？又 係㗎，因為疫情啦、移民潮啦、出生率下降咧，其實幼稚園咧係面對一個好嚴峻嘅營運壓力嘅，好多幼稚園咧被迫裁員、動薪同埋減薪。咁其實咧，我哋見得到咧，大部分九成半嘅幼稚園同工咧，佢都會認為咧係感覺到壓力很大啊。咁主要原因就係第一啦，我哋要箍住啲小朋友，唔好等佢又唔讀啊咁樣，跟住疫情好轉先再讀啊咁樣。咁呢啲情況都見得到，幼稚園其實經營困難嘅，咁所以亦都即係裁員潮啊，同埋幼稚園嘅教師咧，普遍唔係編制內嘅，咁所以咧佢哋亦都會對自己嘅自身個職業嘅保障咧個安全感唔大，咁所以壓力就會大啲咯。 調查都除了問到呢啲壓力問題，都問到健康嘅問題嘅，係咪都有反映到一啲教師嘅健康情況？ 係啊，即係見得到教師嘅健康情況，其實大家關注嘅就係肩頸痛啊、喉嚨痛啊、長期站立、水土不適，其實呢啲某程度上都係教師嘅職業病。但係我哋作為工會咧，我哋都知道教師現時咧係冇任何職業病嘅，即係冇一個條例話教師係有啲咩職業病係受到保障嘅咁樣。咁其實呢個某程度我哋都爭取緊嘅，因為尤其是我知道好多同工咧都要喺喉嚨啊會生個繭出嚟咧，要做手術嘅。咁其實亦都係唔理想嘅。其實呢一個對於我哋教師嚟講，咁希望我哋都要爭取。咁另外多咗人咧，即係較往年多咗嘅數據就係嗰個肩頸痛啦。咁呢個見得到咧，就係可能係網課我哋太多即係電子學習嘅時候咧，我哋要備課，咁所以長期對住電腦都引起呢啲嘅疾病。 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個先啦，黃建豪，有關於你哋呢一個嘅調查。黃建豪咧就係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主席，就係關於教師身心健康嘅調查嚟嘅。而家先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海林，製作周偉業。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萨蒂 （Christina Rossetti） 是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吴物老师一生最欣赏的六位诗人之一。流行歌手罗大佑曾经根据诗人徐志摩所译的作品《歌》而创作歌曲。罗萨蒂的抒情诗，措辞虽然简洁，但往往刻画出无比纤细动人的意境，深受读者喜爱。 罗萨蒂出生在伦敦一个意大利家庭，家中充满艺术气息。他的爸爸是一位由意大利移民英国的研究学者，他的两个哥哥成立了著名的艺术团体前拉菲尔派， 天生丽质的罗刹梯经常成为他们画作的模特儿。 有人认为罗刹梯的诗歌经常表现出一种双重又自我矛盾的感情，提及对于宗教虔诚的付出那时，他的诗温婉娴静，但对感情的诉说却又妩媚多姿，颠覆了当时对女性的刻板印象。1872年在美国杂志《史氏月刊》（Scribers Monthly） 发表的圣诗，在寒冷的严冬 （In the bleak midwinter） 可能是最朴素优雅的圣诗，同现今大部分的节日歌曲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寒冷的严冬，第一段中文翻译大致是： 在冷冬的深处，北风呼号吹，地变枯干荒野，海中水似铁，雪落似花飘荡，轻飘荡。在这千百年来，冷冬深远里， 依首清凡脱俗的圣诗，侧重表达的是心意，是最简单又贵重的礼物。尤其是最后一段，他写道： 没有身家千贯，我可献什么？但我所得所有，只真心这片。 寒冷的冬天掩盖不到炽热的心，希望罗刹梯的圣诗在寒冷的冬日为你添上一分暖意。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多数人都会用互联网啦，或者一啲流动应用程式啦，系外卖平台嗰度系买外卖嘅咁。见到咧，食物环境卫生署推出一个餐饮外卖及配送服务实务指南啊，就定明咗处理同埋配送呢一啲嘅即食餐饮嘅基本卫生同埋食物安全指引啦，俾一啲即系餐厅啊，同埋一啲外送嘅服务承办商去参考同埋。進行嘅，其中有啲咩咧？包括就係喺個指南度提到話，外賣同埋外送食物喺包裝之前或者運送途中咧，應該盡可能咧係儲存喺適當嘅温度啦。譬如冷食嚟講咧，就應該保持喺攝氏4度或者以下；熱食應該保持喺攝氏60度以上嘅。亦都提到話，啲餐廳應該要適時去製作食物，去配合送餐服務，避免過早去煮嗰個食物啊。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黄家和。这个指南叫做餐饮外卖及配送服务实务指南，就包括餐厅都是有牵涉在内的。你觉得个参考作用有几大呢？有。 嗱，这个纯粹是一个指南啦，亦都唔系话一定是即系可以咁样讲系自愿性去遵守嘅。咁当然啦，喺食物安全同埋环境卫生嗰方面咧，其实仍然系要根据翻食物署所攞咗个牌照所定明嘅一啲规例啦。如果唔根据即系有关牌照嘅规例去行事嘅话咧，其实系会受刑罚嘅。咁、 okay. 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实呢一个自愿性嘅指南咧，或者一个指引咧，咁对业界嚟讲都系好事嘅。咁我哋亦都系喺其实有啲内容咧都有好多譬如话外卖平台。咁喺個儲存食物嗰方面啊，或者運送嗰方面啊，都已經係非常之留心㗎啦。因為之前其實有好多一啲投訴啦、啊，關於食物配送嘅時間過長啊，製作嗰、那個時間製完出嚟之後，所提供到喺客人嘅手上嘅時候，可能經過一段長嘅時間而令到。嗰、那個食物嘅温度咧，未達至一個要求咁樣。咁所以喺呢方面，其實做到呢個指南嘅話，自不然係對食物安全性嗰方面咧係、okay. 有幫助嘅。Okay. 但現實會唔會跟咧？頭先提到一點就係話啊，希望唔好咁早煮啦，都要配合翻送餐個時間啦。一般嚟講，係咪接到個張單就即刻煮嘅咧？定係都係真係會理啊？嗰、那個人幾時會嚟即係送餐咧？咁另外頭先提到話熱食同埋凍食都有一個度數上面嘅指南嘅，咁又係咪跟到咁足咧？可以 嗱，當然如果有啲情況下咧，特別喺一啲繁忙嘅時段啦。 喺製造食物嗰方面咧，其實係有一啲難度嘅。譬如有好多甚至係茶餐廳咁樣，咁到午飯嘅時間咧，其實有唔少人咧就已經係買外賣嘅。咁如果咁短嘅時間係要做咁多食物製造出嚟嘅話咧，咁喺個時間性可能係喺個安排上咧，係有一啲嘅難度。但係始終咧，我哋從個食物安全性嘅角度去睇，咁我哋都要點樣盡量配合啦。因為最緊要咧就係譬如話製造咗出嚟之後一個小時之內咧，即係呢個指引嘅證明咧，就係一個小時之內咧。最好就是客人是可以食用的。 他的讲法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放在保暖器的热食，或者没有放在冷藏器的冷食，就应该在配制之后一个小时内送去给顾客的。是的。 是的。咁当然送到给顾客的话，咁顾客亦都应该尽快去进食啦。如果不是摊冻了，咁嗰個温度又下降咗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實除咗餐飲即係食肆嗰方面之外咧，顧客自己本身都要注意翻嗰個食物安全性咯。 Okay. 這個就是顧客嘅層面咧，但係譬如因為佢今次喺度包裝啲前同埋運送途中嘅兩個階段啊，首先即係會唔會係餐廳已經喺熱食嗰度，你哋已經做咗啲乜嘢嘅措施，保持喺60度以上咧，凍食就可以4度以下咧？咁你哋嗰個層面做咗之後，去到運送嘅過程又是不是可以繼續保持住這個溫度是 合標準的呢？這個是怎樣的？ 如果是四度以下呢，一般來說譬如好像魚生啊、壽司啊之類的樣，那我們也都是會用一些冷凍包來到就是擺埋在正在食物那個容器，咁而令到嗰、那個温度咧係可以保持喺四度或者以下嘅。咁如果六十度嘅話咧，相對嚟講都比較容易啲嘅，因為一啲容器咧，密封容器其實喺嗰個保温嗰個程度嗰度咧，其實都做得唔錯嘅。咁特別一啲外賣平台，而家佢自己有一啲專用嘅容器咧。咁係可以保持到適當嘅温度嘅，咁唯一咧就係、是、一啲小型嘅食肆咧，譬如好似頭先我講茶餐廳咁樣，咁喺嗰個因為茶餐廳唔係話一定個顧客嚟買外賣嘅時候係嚟攞嘅，咁亦都有茶餐廳嘅即係送外賣嘅員工咧，去攞嗰個食物咧去交俾個顧客嘅手上。咁喺呢方面，如果喺嗰個處理得唔好嘅話咧，自不然喺個温度嗰度咧就會有一啲影響啦。咁、 okay. 所以喺呢方面，亦都希望即係其他譬如話小型嘅食肆又好，茶餐廳又好，喺呢方面要盡量去關注。 OK， 嗱，最後黃家和，因為時間唔係好多，但我想了解，因為其中指南度提到話咧，食物嘅包裝必須個需要係用需有特定嘅設計或者設有防拆嘅記型，而家多唔多一啲外賣係會做到咁嘅？ 目前就比較難啲嘅，甚至因為個指引咧即係希望係可以喺個製作食物嗰、那個時間日期咧都可以標明啊咁樣，咁如果係大量嘅比如茶餐廳咁樣一下子做好多個飯盒出嚟，咁如果係要寫明嗰個日期嘅話咧，咁其實喺呢度都有一啲難度嘅。咁喺呢方面即係可能喺個技術性咧，其實應該都做得到嘅。咁要睇下，如果你話要做一啲標籤，咁如果標籤可以印製到嗰個時間啊、日期啊咁樣，咁當然係最理想啦。咁但係如果一般小型嘅食肆嘅話咧，喺呢方面較難做到，但係我哋都會盡量關注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家和，同你傾到呢度。黄家和是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讲到食环署早前推呢个嘅餐饮外卖及配送服务实务指南嘅，咁啊系一个指南嚟嘅，即系就冇话一个强制嘅做法嚟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要到下个礼拜先同大家见面。外面气温15度，相对湿度65%。